长野林打起16万龙魔一杆。 谁拿过？ 来时咱程咬金与尤俊达二人所作。 哦， 方才尤俊达不敢对二郭明言之音，他现在二贤庄金盆洗手，声言永不作案。若对二郭食言，窥见绿林英雄，咱咬金不懂他什么金盆洗手银盆洗脸呢、啊、此事全当俺一人所做，不与他相干。话已讲明，咱要到公堂自首。二郭，你快快与俺上了吧。

谁呀、啊？ 就是他爷你。 哎，秦琼啊，你可不许血口喷人呐、 啊！其他爷，乡人奉命捉拿响马，至今尚没拿获。他爷就要用心拷打，打坏了双腿，少不得养伤一月，调治半年。那响马岂不望风而逃？再难拿获，看起来你打的是秦琼。呼的是响马，你与那响马乃是一搭。 哎呦，你的有你的，你打那么来的？好好好，说的有理，你我不打了，我打他们俩行不行啊？来，打反虎连拍。 他二人越发打不得了。 哎，我怎么连他们都打过去了？ 将这龙一刚声势浩大，劫夺之人必然三十一群五十一伙，打坏了反虎联名，我孤掌难鸣，怎能防查？看起来你还是虎皮那响马呀。 得了，你怎么又来了？好，就算你说的有理，你也不打了，他们也不打了。 哎，来， 干脆这么办，这是批评，这是补牌，全交给你们，到日子给我交差。哎，秦琼，可是这么着，公堂这句话不许耍无赖，再要拿不着，提防你的脑袋。来了， 好， 退堂了。 哎，来来来。 二哥，这两句话回答的不错， 可是真有点悬呐。天地啊！上堂之官装聋哑，莫拿朋友来举发，放开胸怀莫牵挂，借酒消愁，我们不管他， 吃掉去。 哎，好好好，走走 好。 寿星拜寿星， 请安哥。 哦，来了来了， 请安哥。 哦，是哪一位？ 是我。 哦，小先生来了，请到里面。 哎，好好好。 与老太太拜寿来了吗？ 小可拜寿不在话下，请出二爷，我有要事相告啊。 二爷出门未归，稍等片刻。 哎，好好好。 英雄胆，撇开闲愁真寿宴。 二爷回来了， 安哥， 小先生来了。 哦，二哥， 上来上。 慢着慢着，一人不是客，宾朋快张罗。 宾朋都来了吗？ 来了，二哥听了。 请讲。 连日好力士，客来一阵风，人人备受礼，个个问秦琼，有的是红须汉，也有美英雄，高矮和胖瘦，道长遇书生，各把衣冠整，齐到尊府中，尊府中。 家姑娘， 好，家家楼蛇也。 小弟告辞。 哦，秦二公。 有为了啊！ 山， 我臣来臣满额而过海山， 山 秦池伯母我臣拜寿。 小的时候在您胳膊腕上拉过青屎 大哥干什么来了？快给老太太拜寿 拜寿。 老王婆扶着东海寿比南山， 先走你们 众家英雄。 众家英雄 好好好，众英雄在

鲁林之中受二哥的恩惠不小。 嗯，好啊，鲁林之中受二哥的恩惠不小。 嗯，同心共念，长寿条，一切牵着手。 有官多打耳光，将是他官报私仇。 哎呀，这皮肉受苦倒也算不了什么，可是偏偏赶上这个节骨眼儿。哎，二哥，当着众位朋友在这儿，您可得留心一二啊。 嗯，是啊。 二位贤弟也来的、 啊、早来了，给老太太磕头了， 多谢了。 我们俩今晚来吃，你忙发我们三个杯。 来， 二哥，您这是怎么了？ 不曾怎样。来，吃酒， 喝酒，喝酒，喝酒， 来了，喝酒，喝酒。 二哥，你乃是铁铮铮的汉子，为何变脸变色？莫非你受了当官的毒打不成？ 不有此事，不有此事。 对对对对， 大家喝酒。 二哥，想小弟虽不是衙门口的佛，也算得起是衙门口的魔。察言观色，我一目了然。常言说好，每逢三六九，上堂先喝酒，不受也得受，大腿丢块肉。明明二哥敢打，您为什么还不说实话呢？ 是啊，明明受此，何必直言？想是你有什么为难之事，叫你吃苦。 有一事请教。6月24日，小府山场一领16万龙章，事出历程所有，此事必然牵连二哥在内，哪位先帝若知，当面说明，与二哥分忧解愁。 此案便记在宇兄名下。来，受酒为寒。 受酒为寒。大家喝酒。 暂作英雄，俱是写信朋友，说将迟来，大家爽快，两兄何必日子。中外相错，咱们是大丈夫，敢做敢当，谁要是知道他不说，可别说我的嘴惨，我可就把他，哎呦，要把我给憋死了。你别拦着我了。 想着长野林打起16万龙我一刚，乃是咱程咬金与尤俊达二人所作。 你莫非吃醉了吗？ 哎呦，二哥，你别管我了。方才你等追问此事，非是咱不敢言讲，只为尤俊达他当年贼二贤庄金盆洗手，声言永不作案，如今劫夺皇上，愧见罗林英雄，咱咬心只为成全他个性子，因此是不好演讲，不想此事连累了二哥，你在公堂之上被那狗官毒打，这打打在二哥的身上，疼，觉